资治通鉴卷第236，唐纪52，德宗神武圣文皇帝11，贞元17年春正月甲寅，韩全义至长安，窦文昶为偃旗拜祭，上礼遇甚厚，全义称足疾，不任朝业。遣司马崔放入队，放为权义引咎，谢无功。上曰：“权义为招讨使，能招来少城，其功大矣，何必杀人然后为功也？”闰月甲戌，归夏州。韦世宗即入黔州，妄杀长吏，人心大扰，世宗惧，三月脱身亡走。下四月辛亥，以右谏议大夫裴吉为黔州观察使。五月壬戌朔，日有食之。朔方宾宁庆节度使杨朝成防秋于宁州，已有薨。初，浑衔遣兵马使李朝采将兵戍定平，衔薨。朝采请以其众立神策军，诏许之。杨朝成急急，召辽左谓曰：“朝成必不起，朔方命帅多自本军，虽殉重情，殊非国体。宁州刺史刘南金练习军旅，以使涉行军，且知军事，必朝廷则帅，必无余矣。”又以手书守监军刘英倩，英倩以闻。军事思议曰：“朝廷命帅，无纳之，即命刘军无视之，若命帅于他军，彼必以其麾下来，吾属被斥矣，必拒之。”己丑，尚遣中使往察军情，军中多与南京。辛卯，尚复遣高品薛迎真击诏议宁州。六月甲午，迎真至军，宣诏曰：“朝采所将本朔方军，今将并之，以壮军事，威戎敌。以李朝采为使，南京复之，军中以为何如？”诸将皆奉诏。丙申，都虞候史经言于众曰：“李公命守弓刀而送甲胄2000。”军士皆曰：“李公欲纳麾下2000为腹心，吾辈妻子岂可保乎？”夜造刘南金欲奉以为帅。南金曰：“节度使顾我所欲，然非天子之命则不可，军中岂无他将乎？”众曰：“弓刀皆为官所收，为军事府尚有甲兵，欲因以急事。”南京曰：“诸军不愿朝采为帅，已以情告赤使，若操甲兵，乃拒诏也。”命闭门不纳。军士去，以兵马使高固，固逃匿，搜得之。固曰：“诸军能用无言，则可。”众曰：“违命。”固曰：“无杀人，无掠金帛。”众曰：“诺。”乃共议监军，请奏之。众曰：“刘军既得朝旨为副帅， 必挠无事。诈称监军命，召济事，至而杀之。戊戌，至以李朝采为宾宁节度使。是日，宁州告变者至，上追还致书，复遣薛迎真往讯军情。人吟至军，军中以高固为请，迎真即以上旨命固至军事，或传戊戌致书至滨州，滨军或不知所从，奸人乘之且为变。留后孟子周吸纳精甲于府庭，日享士卒，内以悦众心，外以为奸党。宾君无变，子周之谋也。礼以继职天下利权，以贡献固主恩，以愧位结权贵，是此骄纵无所忌惮，盗取县官财，所部官属无罪受禄者相继。浙西布衣崔善真亦却上封事，言公事进奉及盐铁之弊，因言以不法事，上览之不悦，命谢送矣。以闻其将至，先凿坑于道旁，己亥，善真至，并所谢那坑中，生意之。远近闻之，不寒而栗。以富裕为自全计，增广兵众，选有财力善射者，谓之挽强。胡溪杂类谓之翻落，几次十倍他足。转运判官卢坦屡见不圈，与幕僚李约等皆去之，曰：“免之子也。”即有以高固为宾宁节度使，固肃将，以宽厚得众。节度使祭之，至于散地，同列多轻侮之，即起为帅，一无所报复，军中遂安。丁巳，常德节度使王武俊薨。秋七月戊寅，吐蕃寇延州。辛巳，以常德节度副使王士珍为节度使。己丑，吐蕃陷林州，杀刺史郭峰，夷其城郭，掠居人及党项部落而去。峰耀之子也。僧严肃为鲁所得，鲁将有徐射人者，谓严肃曰：“我因公五代孙也，武后时吾高祖建议不成，子孙流波抑郁，虽代居禄位点兵，然私本之心不忘，故宗族大，无由自拔耳。今听汝归，遂纵之。”上遣使斥为高出兵深入吐蕃，以分其势，疏北边患。高遣将将兵二万，分出九道，攻吐蕃、韦宝、松州及七击老翁城。河东节度使郑丹暴轰，不及命后事，军中喧哗，将有他变。中夜，石余济执兵召长书记令狐楚至军门，诸将还之，食草仪表。楚在白刃之中，操笔立成。楚得分之足也。八月戊午， 以河东行军司马严寿为节度使。九月，韦高奏大破吐蕃于雅州。左神策中尉窦文昶致仕，以副使杨志廉代之。韦高屡破吐蕃，转战千里，凡拔城七，军阵五，焚堡百五十，斩首万余级，俘虏六千，降户三千，遂为维州及昆明城。冬十月庚子，加高检校司徒兼中书令，赐爵南康郡王。南诏王易谋寻虏获尤多，上遣中使慰抚之。戊午，延州刺史杜彦先弃城奔庆州。十八年春正月，票王摩罗斯挪遣其子西利仪入贡。票国在南诏西南6800里，闻南诏内附而慕之，因南诏入献，仍献其月。吐蕃遣其大相兼东比武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10万解维州之围，西川兵据险设伏以待之。吐蕃至，出千人挑战，鲁西众追之，伏发，鲁众大败，秦论莽热，士卒死者太半，维州昆明竟不下，引兵还。乙亥，高遣使献论莽热，赏赦之。浙东观察使裴素既以进奉得进，判官齐总代掌后务，客播以求媚又过之。三月癸酉，召卓总为衢州刺史。给事中长安许孟荣封还诏书曰：衢州无他余，其总无枢机，忽此抄奖，深害群情。若总必有可录，愿明书劳客，然后抄资改官，以解众疑。诏遂留中。己亥，上召孟荣未讲之。秋七月辛未，嘉王府咨议高弘本正衙奏事，自理拨债。乙亥，诏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衙奏事，如有陈奏，宜严英门请对。议者以为正衙奏事自武德以来未之或改，所以答群情讲正事，弘本无知，处之可也，不当因人而废事。淮南节度使杜佑雷表求代。冬十月丁亥，以刑部尚书王鄂为淮南副节度使兼行军司马。己酉，夫方节度使王七耀薨。中军将何朝宗谋作乱，夜纵火，都虞后裴斌潜匿不救火，但秦朝宗斩之，以同州刺史刘公济为夫方节度使，以斌为行军司马。十九年春二月丁亥，明安皇军曰奉义。己亥，安南牙将王继元逐其观察使裴泰，泰奔朱渊。明日，左兵马使赵云斩继元及其党，迎泰而复之。甲辰， 杜佑入朝。三月，任子硕以右检校司空同平章事，以王鄂为淮南节度使。鸿胪卿王权请迁献义二祖于德明兴圣庙，每地辖正太祖东向之位，从之。乙亥，以司农卿李石兼京兆尹，时为政暴戾，赏爱信之。时世恩骄傲，许人见隐，不赐拜官，及乌赞赤竹，皆如期而笑。士大夫为之侧目。夏四月，泾原节度使刘昌奏请徙元州至平凉，从之。乙亥，吐蕃遣其臣论贾热入贡。六月辛卯，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孙荣义为中尉，与杨志廉解骄纵招权，依附者众，宦官之事亦盛。人臣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丕使于吐蕃。陈许节度使上官税薨，其婿田昌与挟其子使袭军政，牙将王佩亦税之婿也，知其谋，以告监军犯日用，讨秦之。以为以陈许行军司马刘昌义为节度使，佩许州人也。自正月不雨，至于秋七月。己未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齐抗以及罢为太子宾客。初，翰林代诏王丕善书，山阴王叔文善齐，俱出入东宫，于是太子。丕，杭州人也。叔文绝诡多计，自言读书只至道，常见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。太子常与诸士读及叔文等论及公事事，太子曰：“寡人方欲疾言之。”众皆称赞，独叔文无言。既退，太子自留叔文，谓曰：“向者君独无言，其有意也？”叔文曰：“叔文蒙幸太子，有所见，感不以闻。太子直当事善问安，不宜言外事。陛下在位久，如疑太子收人心，何以自解？”太子大惊，因泣曰：“匪先生，寡人无以知此。”遂大爱幸，与王丕相依附。叔文因为太子言：“某可为相，某可为将，幸一日用之。”密结翰林学士韦执义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，陆纯、吕温、李景简、韩烨、韩泰、陈建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，定为死友。而凌准、程颐等又因其党已尽，日与游楚，踪迹诡秘，莫有知其端者。藩镇或因尽资币与之相结。纯无人，常为左司郎中，温魏之子，实为左拾遗。景简与之孙，进士及第。业晃之族子，建常为侍御史。 宗元与西实为监察御史。左补缺张正一上书得召见，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、主客员外郎刘伯楚等相亲善，舒文之党以正一言己因事，令执意反赠正一等于上，云其朋党游宴无度。九月甲寅，正一等皆作原贬，人莫知其由。伯楚乃之子也。言下节度判官崔文先权知延州，为政苛刻。冬闰十月庚戌，部将李廷俊作乱，杀而栾石之。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干戍延州，杀廷俊以闻。丁巳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薨。十一月戊寅朔，以李兴干为延州刺史，得专奏事。自是延州不立夏州。十二月庚申，以太常卿高颖为中书侍郎，吏部侍郎郑寻余为门下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寻余，余庆之从父兄弟也。建中初，敕京城诸使及府县细求，每季中为御史巡案，有冤滥者以闻。近岁北军夷狄而已。监察御史崔伟御下严查，下吏欲献之，引以入右神策军。军使以下骇惧，具奏其状，上怒，杖尾四十，留崖州。京兆尹似悼亡时，勿征求以己进奉，言于上曰：“今岁虽旱，而禾苗甚美，由是租税皆不免。人穷至坏屋卖瓦木卖苗以纾官。幽人城府端为尧朝之，实奏府端诽谤朝政，杖杀之。”监察御史韩愈上书，以经济百姓穷困，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，请似来年残卖。欲作贬阳山令。二十年春正月丙戌，天德军都防御团练使、丰州刺史李景略卒。初，景略常宴辽左，行酒者勿以西进。判官京兆任迪简以景略姓言，恐行酒者得罪，强饮之，归而呕血。军士闻之，泣下。即李景略卒，军士皆曰：“判官仁者，欲奉以为帅。”监军报至别事，军士发窘取之。监军以闻，诏以待景略。吐蕃赞普死，其弟四立。夏四月丙寅，名陈许军曰中武。左金吾大将军李生云将进兵镇咸阳，疾病。其子郑因与余后上官望等谋效山东藩镇，使将士奏设副事。六月壬子，生云卒。甲寅，诏追削生云官爵，即没其家。昭义节度使李长荣薨， 上使中使以手诏授本军大将，但军士所附者即受，使大将来西号为众所服，中使将以手诏附之。西号言于众曰：“此君取人，何事西号？但做节度使不得。若朝廷以一束草来，西号亦必敬事。”中使言，面奉禁旨，指令此君取大将，把与节钺，朝廷不别除人。西号故辞。兵马使卢从使其位居四，前与监军相结，起初五曰：“若来大夫不肯受诏，从使请且苟当此君。”监军曰：“卢中丞若如此，此意故何圣旨？”中使因叹怀取诏以受之。从使捧诏，再拜吴蹈。西号即回归同列，北面称贺。军事必及，更无一言。秋八月己未，诏以从使为节度使。九月，太子使得封疾，不能言。